女王佩妮卡联同金融界剑笔萧少涛，逢星期三晚八点半，决战中环。 花生当饭食，我宁愿听人力讲下笑啫。HKPeanuts.com， 我系探长。 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拳拳都喐，只问是非，不问立场，破镜会。 好，翻到嚟最后一节咧，我啊想讲翻我吊鬼嗰样嘢。因为话说咧，完呢一句之前咧，我访问咗阿毛哥。咁大概係阿毛哥過咗啲咩真氣俾我呢，即係講真，即係佢講嘅嘢，即係當我今日係 revise 一次或者重新再睇一次佢嘅訪問呢，原來佢真係講咗好多端倪喺度。即係佢話中共呢而家就等緊一個契弟。咁、那個契弟唔知係邊個。咁但係好明顯係想中共係想有一個契弟出嚟，掉一個方案出嚟係可以俾中共落台嘅。而呢個落台係咩呢，佢中共會發表一個咁嘅聲明，呢、這個契弟提出嚟嘅方案呢是同基本法冇冲突嘅，符合八三一框架，亦都同时带一啲呢所谓叫做民，即係泛民主派呢有嗰个公民提名嘅一个因素喺度嘅，即係嘅一个口齿唔清添，嗰、那个叫做公民提名嘅元素喺度，咁令到大家都好落台呢，呢个政改方案会通过嘅。咁但係問題呢個係一個一個月前嘅估算，當初呢我都唔覺得係即係咁 decisive， 即係 你覺得而家越嚟越似傳染呢一個咁樣嘅方案，你覺得可以符合你正話嗰啲條件咩？ 我覺得越嚟越似囉。 嗯。 因為嗱，我只係問一個原則問題啫。到底北京會唔會讓步，喺政圈裏面有冇風吹呢？我相信唔會冇㗎嘛，一定會有。咁、那个问题就係如果 雷家都吹緊话唔让步嘛。 係呀，即係其实呢自从开完即係人大开完会之后呢，个人对北京嘅取态呢都好一致，包括郑耀堂，包括张国成。即係佢哋嘅口径呢都係觉得中央对今次政改呢就抱嘅希望唔大。 係囉，全部不让嘛。 係呀，得一个人呢佢係好似好想。 佢话中央觉得过唔到係咪， 係即係总之係个希望唔大啦。咁但係得一個人呢係好想。 小道消息係佢哋好積極咁樣去游說人嘅。 咁、啊、當然啦，咁當然啦。 即係好積極嘅。 咁嗰個包括邊個呢，嗰個包括梁振英囉。 嗰啲係西環喺度做嘢啫係嘛。 即係梁振英係好驚人哋唔支持呢個待住先方案，成日話俾人聽我係唔排除我會去競選啊，唔排除去連任啊。佢好想講呢啲嘢嘅。個問題就係話你覺得呢一句說話喺邊一刻講出嚟呢個影響會最大呢，是不是真的肯定到时即是政改，所谓这个政改方案，这个 concrete 的方案出了笼之后，他再告诉人听我有机会联任，那时的 impact 大一点，定还是就是说这个政改方案根本没有 concrete 的，下两个礼拜前讲会的 impact 会大一点。即是现在看回来就觉得就是说，哎，他想将这样东西掟出来先，去到第时他再提的时候呢，这个 impact 已经没那么大了，拆了这个炸弹先。其实最不想政改方案通过的那个梁振英。但是他又打緊另外一手牌，他就話俾人聽你好待住先啊，點點點，他越叫人待住先，人哋就越唔待住先，於是就越唔待住呢個方案呢，大家拉到冇傾。咁點解我會提返長毛呢一個訪問呢，即係而家發展緊嘅嘢我就覺得係好係近長毛，即係佢諗嘅思路囉、 嗯、 即係包括黃成志啊，又或者即係報紙提到嗰個所謂叫溫和泛民嘅聯合陣線啊，咩湯家華啊嗰啲，喂，呢啲就係喺長毛口講嘅契弟，係佢真係咁講嘅，但係佢唔 咩人都叫契弟， 咁 阿哥 契弟，阿哥契弟係啦， 嘥時間， 咁係啊，係啊，咁個問題就係越嚟越多呢咁嘅人湧現咧，掉一啲你好似似係唔係之間嘅方案出嚟咧，其實就睇下邊一個個叫價係中央首肯啫嘛。即係當中央首肯咗嗰個政改方案，喂，嗰一樣嘢咪叫嗰個人咪叫民族英雄囉，即係促成泛民啊，咩建制啊，大融合啊， 有冇呢個白武士出嚟啊？你 估？哇，呢 個真係英雄啊！ 咁黃成志咪嘗試下做呢個人囉，做唔成啫，係咪？咁湯家華都可能做咗呢個人嘅，都係做唔成啫，係咪？咁但係事實上，我覺得真係有好多人應徵呢個 position 囉。咁所以你 絕世好高， 認證人要做到先得㗎。 咁咪認證咯，咁咪認證咯，係嘛？佢真係當然做唔到啦， 做到就已經做咗出嚟啦。 白宮發言都係要去認證先㗎。 係啊，咁個問題就係話， 咁實有應該又有。 喂，如果白宮發言同埋嗰度係13-4票，當然係唔信啦。個問題就係話，如果嗰度係3-4票，我信唔信咧？咁我真係開始有啲信㗎，因為真係香港 即係過到㗎喇喎，3-4票。 即係所以話你如果用你話喂，我係一個支持真民主嘅人，我係一個支持普及而平等選舉權利，香港人應該每一個人都要有嘅人。如果真係通過咗831方案，即係對香港影響好大嘅，咁你話我咪悲觀諗法，我諗我係喎。即係如果用咁嘅 perspective 去睇啦，但係你話即係用個比較現實嘅人去講，即係我逐漸地覺得。香港是有条件通过这个政改方案的。即第一你越抛得多。 有机会。 有机会有机会。 即个不符合这个。 即等于这样。即等于这样。中央不断地掟很多不同花款符合831决定但又好像门面上面好像让了步的方案出来给香港人选择。咁越嚟越多香港人 攞你街市嗰啲啊， 依照慣例咧，以前唔係咁做嘅。 啱曬， 肯定我哋三個都呃唔到先啦。一睇就知穿啦。 中央根本就唔係諗住呃我哋呢啲人。學你話事街，佢真係呃啲街市嗰啲阿姐，又或者有啲真係唔理香港政治嘅人。而嗰部分人，只要就係話佢爭取到大概50%，又或者大概60% ，more or less， 佢覺得待住先係應該㗎啦。佢自不然會引致有一部分人會轉態，因為嗰班人嘅。解说就是说诶，佢要符合佢界别嘅选民嘅投票方向， 佢又会做一啲似是而非嘅广告啊、poster 啊、周街贴啊，即系讲到好似已经改善咗啦，已经民主啦，乜乜啊嘛。 即系而我即系一路落嚟睇，都系越嚟越多呢啲咁嘅方案，越嚟越多呢啲咁嘅端倪咧，呢一样嘢会发生，又或者好多人去应征紧呢个 position， 又或者好多人去做紧相关嘅工作，令到人哋觉得佢 capable 去做呢个 position。 其实咧，我谂我哋可能又唔需要太过 悲观 咧，又将 你嘅讲法咧， 将佢哋睇得太高咯，即系佢有冇真系咁强先得噶？嗱，之前我谂广告啊嗰啲的而且确咧系比以前咧系做得叻咗好多，铺天盖地，我可以揾咗间好啲嘅 PR firm 啦吓，呢样嘢即系我唔否认嘅。咁但系最后嘅效果系咪就代表佢真系做到个效果咧？喂，唔 convince 嗰啲人一样都系唔 convince 噶。系咪先啊？就算啲廣告賣得幾勁，都係冇用㗎。 睇就知流， 唔 係 先啊。 你當然啦，呢個 你睇翻佢嗰啲方案，我又唔覺得即係香港同埋中央政府可以合作無間到呢個地步。我諗佢揾咗一嚿嘢翻嚟，呢嚿嘢可能咧就已經係中央嘅底線，不過佢留翻一張牌喺後邊。咁大家傾咯，而家可能而家拋出嚟嗰啲試緊水嘅啫，但真係等到政府拋出嚟嗰個方案嘅話咧，我唔相信嗰邊有好大好大嘅一個空間咧可以去改變咯。就算去改變，都係一啲好細節性嘅嘢，可能係一兩張牌嘅啫。嗰兩張牌打埋出嚟唔得嘅話，大家就要喺嗰個位做決定噶啦，你就要投票噶啦。 而家十個 唔可能嗰陣時大家再 咁樣咯， 係咯，到時再試下話，呢、這個唔中意啊，喂， 我縮後啲， 後邊，喂，因為時間關係，我又攞呢嚿出嚟俾你試下睇啊，喂，或者嗰嚿 A B C D E F G 俾你揀，冇可。可能咯， 即系其实都喺嗰个框架里边啫，无论你点样都 其实佢都 set 死咗啦。基本上你想点变都变唔到啦。喂，如果你真系可以 就人 有个正话 ，Raymond 讲得咁理想嘅，哇，又符合831，又符合基本法，又符合泛民心中， 一早人谂咗啦， 就算冇错啦。喂， 使等你？ 其实可能真系有嘅，但系嗰啲俾人一早俾人谂埋，兼且扮走咗 ，reject 晒啦，已经 任你谂。最后嗰张牌系咩咧？任你谂，即系头先你就话。唔系啊，即系个政改方案啊，而家就系话可能打咗好多张牌出嚟啦，大概个浪系咁啦。 最后嗰张牌， 最后嗰张牌可以让步嘅地方，你觉得 系 边咧？任你谂， 千二人嘅组成嘅方式 系啦，组成方式咯。 唯一呢个位置就系我觉得系最多变化。 提名嗰、那个可能仲少啲，少过百二人就可以出到一个啦。 因为你呢、這个你呢个千二人基本上唔改啦，后边嗰啲数字全部都系假嘅。 系 啦。佢就係要話俾你聽，如果嗰千二人係你有份揀，又或者你有機會去做到嗰千二人咧，我相信係有人會。 咁但係咁樣樣咧，其實我哋又翻翻去最 day 即係 day one 嘅時候， 呢個係咪一個真？ 好多人都講過㗎啦，包括咗陳文敏院長當時都提過一啲，就係話喺個千二人上面作文章㗎嘛。 係， 湯家華都有㗎，即係有好多個呢啲方案。 嗰時 day 三咪就係即係攞咗好多啲咁嘅方案。 但 係 嗰陣時咧， 你 全部都係 轉嗰個千二人 咯。 你知唔知長毛嘅講法係咩？即係 exactly 呢個問題我問過佢。 我講埋呢句就當時佢哋 reject 咗嗰啲喺呢個千二人就組成方案咧，俾 中央去 reject， 可能都係假 reject 嚟嘅。我而家諗翻，就可能到時佢就當其中一張牌。嗱，其實呢一張牌 propose 㗎嘛，我俾翻你啊。 係啦，但嗰張嗰樣嘢其實咧入邊都係有啲關鍵嘅位咧， 即係操控， 都 係 操控住 操控到， 只不過咧就係話佢某個程度上面可能整到個好似係。好似係啊，之前一個比較溫和嘅一個理性嘅泛民提出嚟嗰個咁嘅嘢咯，可能就係咁啦。啊，區議會抌曬落去，衞生部 咪咯，咁啊已經 長毛講話同阿 Chris more or less 係同即係同一樣嘢。點解會有八三一框架？係因為你嗰六二二公投咧，去夾到人大做一個咁嘅決定，要去維持中央嘅面子，等全世界唔好覺得你可以脅迫中央做一個屈服於。佢哋中央 唔係，我都話其實真係嗰時倒林新強真係係一個好大嘅警號嚟㗎，同中央政府即係哇，原來有得你不記名投票，哇你會贏㗎喎，咁我就真係唔驚啊！你真係做咩三個提名都係泛民， 即係換句説話嚟講，你嗰十五個方案即係喺 D 投出嚟，即係唔係講跑出啊，即係講緊五二六 傾嗰啲啊嘛， 傾嗰啲講緊嗰十五個方案啊。中央八三一決定就係要 咁俾一個， 就係要擸住呢十五個方案。佢可能唔係否定某一個方案嘅某一兩點，但係問題佢一定要集住你啲所有嘅共識喺中央嚟講，都唔係一個同中央談判嘅籌碼。佢八三一決定就係集曬你呢陣。個問題係咪代表佢真係唔會聽民意，或者係唔會採納呢啲所謂叫枝節嘅改變呢？未必。 啊，我突然間諗一樣嘢，譬如一個千二人，佢可能真係包即係加咗公民提名落去。不又唔會好多咯，算冇嘢。 唔係，我哋而家講緊原則。如果個千二名嘅提委會係你有機會做，又或者你有機會提名啲人去做，我相信係會導致到某一副即係某一部分人轉態。而我相信嗰啲人係 truly believe 呢一個即係呢一個轉變係 sellable 嘅。 嗱，或者咁講，我已經咁，佢係千二人都係咁樣。係 ，or 佢可以攞到十冇多啲30万。香港市民嘅提名，即加多一样嘢落去，佢呢一个框架上面，咁就受唔受啊？ 咁应该唔会啦，即佢我谂系嗰千二人可能某一个程度嘅产生办法系可以香港市民去符合咯，即譬如就 区议员啊嘛，超级嗰啲 系啦，系类似咁嘅嘢咯，但就唔会系一个真系好 concrete 嘅一个公民提名嘅。 其实我谂即系其中一个 approach 咧，就系话即我自己本身啦，即我觉得我仲会系我願意即係有一個 open minded 嘅，即係可以有一個開放嘅態度。究竟你到時抌啲咩出嚟？跟住我哋咧就以一個客觀嘅角度，呢、這個角度未必係一般嘅泛民或者係啲比較progressive 嘅泛民所會比較係 prefer 嘅個方案。但係咧，我哋就佢攞出嚟嘅方案咧，我哋客觀咁樣去審視翻，究竟佢係唔係符合翻一個公平嘅一個原則？如果係真係公平嘅。就算佢係有某個程度上面嘅一種嘅一共限制咧，我覺得大家都仲可以去傾。但係咧，如果而佢係真係唔符合嘅，擺到明係一個假嘅普選嘅話咧，咁呢樣嘢咧，我諗大家都唔需要。 嗱，我再問多一次你哋兩個啦。譬如照翻東方嗰、那個今日嗰、那個蒲嗰、那個蒲叔啦，跟住喺十個裏邊再出閘嗰二至三個，佢而家係半數或者50万港香港市民提名， 又或者 咁你會唔會待住先咧？ 又或者我原則上嚟講，俾一個你會諗嘅方案你。嗰千二人即係嗰千二人 委會，因為 我 明改八三一個框架。 我俾個 number 你。 咩落彩啊？ 如果千二名提委會有700个經由普選產生，你會唔會支持呢個方案？ 普選即係 我計你而家香港人啊，全部人要選700个提委會出嚟啊，你會唔會支持呢個方案啊？ 而最後都係千二人。 預咗多千二人，總之千二人嗰700个，700个係普選嘅啦。 我覺得呢個可能可以諗咯。 呢個係咯，呢個真係值得可以諗嘅喎。 又錯啊！點解？我都話咯，你出閘嘅只係得三個，第一個就係千二，第二個就係1199。 你淨係話頭嗰 part 啫嘛？我以為你話。 唔係成個方案個框架冇變 嘅。咁梗係唔得啦！你陰人哋嘅答案， 唔好 陰 你。少少先，唔好陰你個千。 你嗰二三個如果都係咁樣就嘥氣啦。 我只係想證明一樣嘢啫。如果你喺頭先覺得我呃你，你都有一刻去諗咧，我相信會有好多人跌落呢個陷阱。 我唔係諗，我係諗前一，我真係諗前一橛，冇諗後一橛。 我明 個後一橛有咩問題喎？ 冇變啊，即係二三係一半六百零。 即係話每一個人可以投10票， 即係最多嗰個人可以有幾多個出閘票呢？就係千二張出閘票。咁第二個最高嘅出閘票可以係幾多呢？可以係1200或者1199囉。咁即係話就算你攞700。 其實呢我覺得呢如果呢係嗰個選委會嘅嗰個基礎呢係極大程度嘅民主。 例如有幾大？即係千二個都係普選， 三分二。 Let's say 最極端嘅，千二個全部都係普選嘅，我使乜驚佢喺度中間有 filter？ 啱，你嗱你呢個講法最啱啦。如果真係嗰提名要普選，一係就全部普選， 係咪先啊？ 一半普選都唔得，三分二普選都唔得。 一半唔得，但係三分二可能已經我唔因為我而家冇條數啊，即係我呢個係其實係應該要計到條數出嚟嘅，就係話究竟呢樣嘢最後到最後，究竟剩低嗰個所謂嗰個少數。嗰、那個係咪一個關鍵少數啦？佢係咪因為呢啲人會影響到最後咧，係可以 manipulate 到嗰個最後選舉結果？如果嗰個少數，即係話，譬如你700，剩低500，500係影響唔到個選舉結果嘅話，咁我覺得都可以睇下嘅、哦。但係呢個條數我唔識計，我而家冇資料喺手度啦。 但係咁問題 係呢樣嘢，但係你留意啊！但係有一個好關鍵係乜嘢咧？就係而家講呢啲嘢都係嘥時間。其實點解咧？因為中央都會睇清楚噶嘛。佢根本上就係話，如果佢一旦過咗個門檻，佢俾我哋嗰條件係寬鬆到個程度， 係 可以係啦，佢控制唔到結果，佢就唔會俾你玩㗎啦。係 我哋而家憑空想象。 大家就喺呢個位，大家就喺度 click 住啫嘛。 成個政改嘅框架，831框架就係唔想俾你揀啫嘛。 咪係咯， 突然間提出一樣嘢，真係俾你有得揀啦。 咪係咯，即係呢樣嘢唔 會發生 喎。 佢就會提出一樣嘢，好似你有得揀咁，實際上冇得揀嘅，即係等於我頭先提出嗰樣嘢，三分之二。即係千二人嘅三分之二係經由 直選， 因為嗰個係由 Raymond 提出嚟嘅，我都梗係會諗啦。係嗰個係中央提出嚟嘅話咧，廣州我已經覺得你邊有冇才啊？ 你而家會咁諗，你叻啊嘛？但係問題就係話，如果真係嗰樣嘢係由東方講出嚟，又或者係梁振英包裝出嚟，我真係覺得會有人係受呢啲嘢迷惑，佢會真係突然間諗歪咗，佢會支持呢個政改方案。 呢個時候就係一啲有識人士啦， 出嚟開街站啊，係咪想 sell 嘢啊？ 咁啊走出嚟，佢話俾一啲普羅大眾知道。 普羅大眾聽， 我未 sell 住，遲啲我會嚟 sell 嘅。但我諗我包括咗我哋啦，包括咗好多民間嘅團體，包括咗啲學者啦， 引一出啲咩就出去同佢即係開街站， 大家都要做嘢， 非常之尊敬。係 啊，我哋已經真係諗咗㗎啦。 即係頭先講咁多 scenario 出嚟，點解要 嗌咪咯？企街站係 啦，轉空子去諗咁多屎橋出嚟咧，我真係覺得有人。我真係覺得聞到味，佢會抌一啲似是而非嘅方案去欺騙香港人啊嘛。咁到時嘅時候就真係要大家喂，即係叫慧眼識英雄又好，咩大眼做人又好，你真係諗多啲方式，然後諗下，喂，其實佢係呃緊你啊！呢樣嘢係唔可以代住。 咪正如我頭先睇東方都覺得，咦，哇，喺百二人可以提 好似 好 順 喎，好似好順喎，哇！跟住再睇二至三個人出閘係要又係半數嘅。咁又係冇可能，係 半數都 半數以上。 係啊，如果一個 最多嗰三票、 哎、 三個， 真係啊！咁所以咧，即係大家咧呢一樣嘢真係要大眼啊，即係要用腦諗啊，因為呢樣嘢搞唔掂。 基本立場不變啦， 基本立場不變咧，其實你中間點樣去玩呢啲咧，其實都只係遊戲規則嚟嘅啫。講真，即係影響唔到個結果嘅。 但其實就算普選唔係即係直選，我都擔心㗎。而家即係你知阿爺即係吹雞一車車落嚟㗎嘛。 嗰個後話。即係如果你真 係，我哋跟住要講啦，區議會。 哦，你 OK， 好好， 踢得叻，加分， 大得好， 加分， 多謝多謝， 有事加分。 好，我哋講下區議會。 好似我覺得願打願挨咯，即係你一旦你係同意咗遊戲規則，咁你就要跟住玩噶啦。 係啱啊啱啊，你咪又係車啲人嚟咯，咁叻。 我呢排有聽過有人同我講噶，即係話，喂你人哋嗰啲啊，即係咩蛇山餅種啊，即係可以攞到咁多票翻嚟， 係啊， 你自己反而見到嚇嗱，就算你冇咁多資源啦。OK， 咁但系人哋點解啲票都係俾佢咧？係咪即係嗰啲嘢真係啲人有用咧？ 短視咯， 即係係啦，咁啊聽下即係講。 即係嗱，我質問亦都我真係親眼見到咧，哇！今年即係呢個民 X 聯嗰啲人咧，真係好使好多錢去做好多蛇齋餅種咯。哇！佢真係又派米，又哇搞到復活節都搞到哇，好似嘉年華咁喎，喺個屋村裏邊。哇！我就覺得咁有錢嘅，跟住我派一公斤米咧，佢派又五公斤。哇！咁點啊？ 睇住你係打係嘛？ 係咯， 即係你送架車，佢又送層樓。 係啦，我點搞啊？咁樣 真係你整嗰啲十即係譬如我嗰啲可能20蚊一個老人家去飲茶，佢整個5蚊，咁我屌真係冇得鬥㗎喎。 咩 人 我覺得要鬥呢啲物質。 嗰啲譬如有啲嗰啲什麼 即係 食嘢。 人哋俾20蚊可以飲茶，佢哋人哋俾5蚊 就可以飲茶。哇佢真係即係点啊？系揿住你嚟砌嘅， 即系你话五蚊咧，佢唔使钱。 嗱，你斗钱多咧， 仲有嘢送嘅， 有 奖抽啊！ 唔 系咯，有奖抽有仔抽，跟住就哇，你仲唔去嗰度？ 唔系有冇可能咧？即系我呢个好理想化嘅一个谂法咧，就系赞 助咯，有 即系喂钱，你一定唔够去斗噶啦，嘢一定唔够佢送得多噶啦。咁可我哋照样我哋啲选民咪攞晒啲嘢咯，照样 enjoy 晒啲 benefit 咯。但系咧，我哋要可以斗嘅就系话，系咪可以斗到？即系话我哋可以即系影响到个人心咯。即系令到啲人嘅思想，我虽然系照攞晒啲着数，但系最后投票嘅时候咧，我都会投俾我自己嘅良心。 但系啲公公婆婆唔系咁谂咯。 我明白啊， 村民系咪 即系边包米大包就系、是、 好理想化嘅一个谂法， 就系可能投边度啊嘛。 唔系，即系据我所知咧，所以嗰啲地区工作咧，而家派米派种啊，嗰啲人都会谂下究竟办事处近唔近，又或者个派米派种嘅地方同 系咪攞到嚟我屋企楼下？ 系啦，即系你去搭多个轻铁站去攞米攞种咧，佢话唉咁远唔拎啦。你明唔明啊？ 即系要攞到去你屋企楼下咯，嗌咪喂落嚟攞咪咁样。 甚至乎最好送埋我门口添，我记得你个名字就最好。你最好就系做地区工作嗰位叫社区主任，拎到上嚟我门口就最好。 逐个派友噶，有啲咁做嘅吓。 但系问题就系除咗文仔之 外，嗱佢都系独家独居老人先会咁做 嘅。即系民生，即系好啦。前嗰排睇咗段新闻啦，所谓叫80后嗰扎从政嗰扎地区干事咧，就要自组平台。所謂咧叫做係憑地區嗰日叫政績啊，就去咧爭取呢個選民嘅支持。咁啊，社區主任你點睇啊？你係咪都係做緊好多實務嘅嘢咧？ 其實真係選呢啲嘢咧揼石仔揼出嚟嘅，即係你唔係突然間空降，除非你兩個 candidate 都係空降啦。 你好似兩次都空降好多票喎。 OK 噶，我多過何俊仁嘅啲票。 都睇人嘅， 呢啲就系要你，啊、即系空降一定系靠你个资历，唔系即系嗰啲学历、 charming 同埋个系啦，斋系人咯， 知名度。 但系你 唔系知名度 系咪？ 唔系唔使， 系个魅力。 空降喎、啊，你 空降，你靠样同埋靠你学历嘅啫，因为佢哋冇得睇噶嘛，唔知你做嘢点噶嘛。 即系佢系 话 俾人哋听 呢 个 样 几个样 啊， 几 OK 喎？呢个似黎明，呢、這个似周慧敏咁，即系咁样选噶咋、除非你咩啊？ 你似咩啊？ 咁即系你揾个好嘅摄影师或者嗰啲 Photoshop 玩得好靓嗰啲人， 唔系 candidate matter 佢意思系 系嘛 吓，即系嗰个人一定要好有亲和力。 我明白嘅。 所以点解你要使咁多钱去影楼？系咯，你所以咪输咯。 唔关我事啊， 好难改啊，好难改变啲 image 有啲人啊。咁你咪要去影楼，影到都唔似你嘅样咯。即系如果你要去空降选嘅话，但系你平时你真系譬如摆三四年嘅时间去一个区度咧，你真系要揼石仔，要成日落去俾人见到你，你先会赢。 所以其实嗰个耕耘咧，其实系真系好值得佩服嘅，好难嘅，系啊，好大牺牲。 兼入弊党系冇资源，所以我成日即系四位数字咁样。 唔好咁讲，你唔系冇资源，系冇人，系冇人咁多。冇人咁多，即系亦都好多党话，哎呀，民主党已经好多资源噶啦，但系问题我哋冇啊，咁样咧。 你哋啊？ 唔系我哋。 好黄今日连生， 你小心啲讲嘢吓，你讲紧在下系四五年前嗰阵时啊，事实上系嘅，即系唔好话派乜嗰啲钱啊，就算连 banner 乜嘢二奶架义工都冇啊。 系咯，义工有一个问题嚟噶呢啲。 你揾到嘅，你亲和力咁好， 但 我哋嗰时 要做起嘢上嚟 咯。你啲只拳头咁粗鲁，点揾义工啫？啊，1002个。 而家唔系咯，而家你哋 嗰时就系1002个，仲要条战线咁长，系嘛？一阵又话，哎，隔篱区又有人要人帮手啊，又拉咗个过去，边有义工啫？日日你孤孤独独啊，即系路所。早站啊，真系开得好少啊！七点钟冻喺嗰度，真系 天未光噶，真系未天光噶。 真系六点几钟去插旗啊，大哥！ 但系呢啲就一票都不能少咯。你早即系你硬系有啲人系六点几翻工噶嘛？ 嗱，所以我攞到翻个保证金，好好嘢噶啦，我觉得。 呢啲义工， 我从来都冇担心过。 呢啲义工咧，我觉得真系。 你笑紧边个啊？我哋有人攞唔翻保证金噶喎，吓、啊、141票啊，攞唔翻。 因为你又唔争在啫。 唔好嬲， 义工咧，我见到对家嗰啲咧，即系以前我都帮人哋即系助选咧，佢唔单止多义工啊，同埋咧佢哋唔知后面有啲咩系统喺度即系运作咧，佢嗰调配义工嘅能力更加系即系叹为观止嘅。 点样啊？ 即 系 譬如 话 佢 A 候选人咁样啦，系嘛？有啲义工喺度帮佢砌，但砌到咧唔知点解咧，譬如话去到四五点嘅时候咧，义工就随衫走噶咯，因为已经。我哋司仪，除非佢数够票啫，如果唔点解佢停晒手唔使做？ 我哋嗰选举当日， 跟住咧啲义工咧，好快脆咧就喺 换咗第二件衫。 第 B 区、C 区一啲唔同嘅党派，但系都系亲建制嘅。 系，我都见过。 系啊，跟住咧就 除低 T 恤， 着第二件衫， 就着第二件 T 恤噶啦。 佢点解可以咁？ 仲要唔同党噶？ 系咯系咯，有啲话号称系独立，但系你明你知道佢 系啊，又系嗰啲人 系亲 嗰 啲 义工嚟嘅， 假独立嗰啲啦，系咯系咯。 据我收翻嚟嘅探子回报咧，佢系真系十票制嘅。例如系咩咧？我阿妈识十个师奶，我阿妈系有责任拉嗰十个师奶去投票。 嗯， 如果你手下有十个呢啲区头咧，就有 好似嗰啲 即系佢一定要数到 公司咁 嘅 嘢， 得到嘅名、 啊、有两样嘢啦，睇数到个票。第二咧就话佢可以有能力去将呢啲咁嘅义工咧，唔单止动员得到咧，仲要识得佢哋系听听话话，系跟佢支笛咧去调配一啲唔同嘅地方去做嘢。 你系要使得到个人捉个人来投票啊？一个捉十个，一个捉十个，你一百个人你就一千票。Simple as that。但问题就系泛民主派有冇个党可以联合到呢啲嘢？即系我谂，就算强如民主党啊，佢都系你可唔可以跟我落去投票啊？点点点？ 其实咧系喺占领嘅时候咧，我见到啲年轻人咧，佢哋喺啲资源调配啊，喺嗰啲咁样成个协调上面咧，我觉得佢做得好好、啊、喎。 即系 如果呢啲咁样 退热包，小林退热贴 呢啲咁嘅 skill set 咧， 系 系系系， 真系好犀利啊！ 倒净垃圾清洁嗰啲，或者系啲泰文君子啦。如果呢啲咁嘅 skill set 咧， 喺嗰度都 摆翻落去选举咧，我唔知道可能都有啲。 所以而家咪好多系散。雨傘運動之後咧，真係遍地開花，好多好多唔同嘅組織。 即 係 雨傘運動， 我都記唔得曬啲組織啊。 訓練嚟嘅，其實 係 真係。 即係覺醒咗多啲年青人，原來個票係好緊要嘅，所以做。即系第一样要一定要呼吁做翻个选民登记咯。 即系所以几时都话嘅，即系经过呢场运动之后，大家觉醒咗咧，系最开心嘅一件事。亦都即系好开心见到好多人就系唔单止觉醒，佢要企埋出嚟感染到其他人觉醒咧，咁就真系功德无量啦。啊，即系等于两位咁系咪？好，今日礼拜时间系咁多，下礼拜再见，拜拜， 拜拜。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